咁啊，我哋有好多网友啦，就喺度觉得就话，哎，好失望啊， 水啊，还翻张飞俾佢啊， 系还翻张选票俾我啊。 但系横州嗰单嘢咧，本身唔系净系佢一个甩碌噶嘛，仲有好多个噶嘛。 当然系啦，咁除此之外就你。首先讲啲网友点样反应先啦，唉，即系又话唉高估咗小丽博士嘅智慧啊，又话大班系佢金主啊，又话原本嗰日咧就又走咗去即系做节目啊，咁呢个唔关大班事嘅，因为佢即系应承咗做情郎，咁佢 clarify 咗啦，有啲人已经嗌帮佢，咁啊吓就就会唔会系即系点样样啊？会唔会系因为佢系鬼啊？又话咩何秀兰啊？呢啲乜嘢？嗱，坦白讲，即系当然我哋系同佢接触过啦，系咪？即系如果你话同佢，你话佢系何秀兰，又话系鬼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个系就未至于去到嗰个程度。讲真就，咁有啲人话将佢同埋阿梁耀忠去做比喻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呢个有啲即系有啲即系算唔算未至于系咁样咯？我觉得就咁啊，阿希你点睇先？其实 唔系，其实咧，就算系将小丽同梁耀忠做做嗰个比喻咧，本身对梁耀忠嗰个嘅 comment 已经系有问题啦。嗱，即系如果喺我嗰个角度嚟讲啦。梁耀忠嗰个嘅问题系在于啊，佢明明做咗主席啦啊，但系佢冇去做一个 DQ 梁君彦嘅一个工作，又或者佢冇尝试下即系将啲议员赶晒出去，即系啲建制派议员啦赶晒出去，令到啊涂谨申嗰个嘅投票能够顺利令佢做主席，系佢冇做到呢一个嘅 step。但系问题就系梁耀忠做唔做呢个 step 都好，涂谨申都系唔会做到立法会主席噶嘛。而小麗嗰個問題都 exactly the same， 就係小麗就算係有即係去到橫州嗰個投票，就算去到即係琴日啦嗰個嘅林卓廷嗰個動議係咪？我記錯冇記錯林卓廷嘅動議，就係如果佢投冇投錯票啦，佢投贊成票嘅，佢都係會喺嗰個分組點票機制下被否決噶嘛。所以你話佢係唔係一個即係大頭蝦咁？我同意嘅，佢係大頭蝦。但係如果你話將佢去講到一個民主嘅千古罪人啊，咁我又覺得過火咗咯嚇。 但我覺得咧，點解啲人會將佢同梁耀忠做比喻咧？我覺得係佢哋可能就係會覺得有一個共通點，就係缺乏呢個抗爭嘅意志。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劉小麗咧喺解釋佢。點解會連續兩次犯錯嘅時候咧？佢係話係因為太大壓力、太緊張，即係所以咧就導致到佢咧連番嘅去犯錯。咁其實梁耀忠嗰次嘅犯錯其實都係佢係冇呢個主持會議嘅經驗啦，所以令到佢最後都可能就因為咁樣緊張得滯，咁所以就做咗呢個錯誤嘅決定。其實反映出就係而家無論係舊嘅議員，因為係而家新進嘅一班嘅自決派嘅議員，其實有人就開始諗緊啦。咁其實係咪佢哋都一樣嘅喺呢個議會入面，喺嗰個抗爭嘅意志都唔係咁足夠咁樣咧？可能有人就會問條嘅問題啦。 嗱，如果你話梁耀忠個抗爭意志唔足夠咧，我都仲可以同意。但如果你話劉小麗嗰個抗爭意志唔足夠咧，呢、這個我比較有保留喎。其實例如你特別係睇佢宣誓都知啦，即係劉小麗係宣兩次誓噶嘛。第一次宣誓佢係加料，然之後俾阿陳維安裁定就無效之後，佢再次宣誓佢係特登將直接即係將個宣誓誓詞逐個逐個讀噶嘛。即係佢係有一定嘅一個抗爭意志喺度嘅，但係問題係佢係咪能夠承受得到依家嗰個嘅即係高度政治社，即係成個社會底下嗰成個高度政治嘅文化俾佢嘅壓力，呢、這、一個係可以傾落 嘅。唔係，首先咧，小麗咧，其實佢就對今次呢件事咧就道歉嘅。咁啊，同阿梁耀忠嗰次咧個分別就在於阿梁耀忠其實佢道歉咧，其實都唔係話咁心悦誠服，因為其實佢仲企圖係想將個責任咧賴落去秘書處啊，同埋啲法律顧問嗰度。咁但係今次即係阿小麗佢我見佢道咗歉啦，係咪？咁亦都即係第一時間就唔知話打電話俾阿呢個咩 道歉啦， 林卓廷道歉啦。跟住又打电话俾其他相关人，又即係西口办嘅咩大舅啊，跟住又话真係好坦白喎，即係话自己柒咗喎。 咁就其实佢唔淨止嘅，因为其实都有好多人就话喂唔係喎，你即係、啊就是、你已经系好多次甩碌㗎喇喎，今日又甩碌喎，今日即係甚至乎系点样甩碌法呢，今日好似话系睇错文件喎咁样。咁当然啦，即係我哋头先一第一就系话你个影响咁未起到即係阿梁耀忠咁嚴重。第一就係话你分组点票，即係你就算你呢，即係其实係你话就算你投咗票呢，个都改变唔到结果嘅。你自己头先就个投咗赞成都改变唔到结果，因为你都系俾人哋即係 reject 咗呢个此其一。第二就係话你即係咁讲，咁其实佢自己都系即係阿梁耀忠嘅问题，佢要 take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佢系要即係负担唯一嘅责任。但系刘小丽就其实讲真，你话佢系会唔会系鬼？第一就系佢自己系影响唔到结果先，即系唔需要话收买佢而影响呢个结果啊嘛，唔需要呢个系 not necessary 啊嘛，即系你系冇需要系走到去收买佢去做呢样嘢啊嘛，系咪？咁呢样嘢好戇鳩喎，讲真的，真系你唔需要收买一个人嘅，你唔需要即系你嗰个结果系影响唔到，即系纯粹系锦上添花啦，系咪？即系你叫做系直选议席。同埋叫做係功能組別議席都被否決咁樣樣，叫錦上添花啦。咁而且亦都有好多人未冇開會嘛，係咪？咁呢一個係咁今次咁今日咁樣樣，佢就話佢自己本身又話咩睇錯文件嚇，咁你話好大壓力，咁大家即係覺得。佢係咪咁佢始終叫新仔啊，係咪？但係有啲人就話喂你四十歲咯係咪，你係咪應該唔係咁樣。我反而我覺得就係話今次我就覺得係如果你相對於今呢一兩次嘅甩碌呢，我反而覺得呢就係話呢兩日呢，或者係琴日呢唔係前日啊，前日啊姚郭平同埋呢个张荣顺乜鬼嘢，即係喺深圳开咗个叫做系基本法研讨会啦，嗰个叫做系呢个人大释法之后研讨会进行座椅讲嗰啲嘢啦，即係话15个人嘅 DQ 都有问题嘛，咪即係15个人嘅宣誓都有问题嘛，甚至乎可能要 DQ 嘛。咁琴日就有个的士佬咁就讲到明话要咩啦，要司法复核啦。搞了八条友啦，系咪？咁而点解要 DQ 刘小丽，或者系 DQ 埋即系呢个朱海迪，同埋罗冠聪咁样样。 系长毛、罗冠聪、郑松泰、邵家臻、陈志全同埋朱海迪。 系咁嗱，因为其实咧，讲真，你而家三个叫自决派咧，喂系全面封杀。而封殺你嘅理由，當然其實佢有好多理由啦，係咪？就話你變調喎，講嘢變調喎，中華人民共和國咁樣樣嗰個變調喎，係咪？咁呢個係阿羅冠聰。跟住其實講真，我係睇唔明邊個點解朱海迪都要即係 DQ 啊？呢個我真係唔明。即係其實朱海迪最多就係好似唔知佢係宣誓完之後嗌咗個口號。係 係係，佢係宣誓完之後。 咁唔淨止佢係咁樣啊嘛，係咪？咁跟住就係劉小麗。咁其實咧。你系三个一次过咧，你都系咁样针对佢。咁而琴日，就阿小丽同埋阿朱海迪就好似上咗商台啦。咁就唔系应该唔讲前日啊，小丽同埋阿朱海迪就上咗商台，就话因为其实咧就俾人点名，就系话呢个释法嗰日咧，就讲到明，就系话。民主自決都唔得啊嘛， 民主自決 都本質都係港獨啊嘛，咁佢就話啊唔係，民主自決就唔係民族自決，咁我哋就唔係講港獨嘅，喂咁但係我覺得講得唔夠咯，即係喺立場上面你係 defend 得自己唔夠咯，而點解我覺得佢話自決呢兩個字咧要 clarify 得係好清楚啦，甚至乎人哋踩到你上心口嘅時候咧，你係唔可以即係你。系咁好防守式咁样样，系去 clarify 咁就算噶，系咪？即系佢嗰阵时就话你喂，你民主自决当然唔系民族自决啦，系咪？但系你嗱去到今时今日，连阿罗冠聪都俾人哋即系针对埋，系嘛？都话要司法复核你嘅时候，你成个自决派系冚家铲嘅，

我諗可能都要出兩個，我唔知啦，可能你出一個預咗輸一個咯，即係等於係，係嘛？你出一個預咗輸一個咯，嚇、啊、咁你嗰度跌咗一個咯，係、嘛？咁你新東夾埋九西係兩個啦，咁跟住然之後你去到新西啦， 新西就朱海迪同埋鄭松泰， 朱海迪鄭松泰 ，OK， 咁你係蝕咗一個俾佢啦，係、咪？咁啊三個啦， 新西注定蝕㗎啦， 咁啊講到 羅冠聰 嚇， 同、埋羅冠聰。得一个啫嘛， 罗冠聪咁啊，俾佢选得翻喎，咁 系，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即系照咁计数咧，其实如果四区都要补选嘅话咧，就冇咗三个嘅非建制派。咁而家非建制派嘅非建制派喺直选里边有几多个？ 十九 个。系 ，OK， 咁有十九个冇咗三个，咁你就冇咗噶咯，补唔到过半议席噶咯，喺呢个直选议席你嚟讲就，系嘛，因为你要17啊嘛。 系。 咁所以你就守唔到议事规则噶咯，咁所以真系大镬噶， 即系嗰段时间你就啲议事规则就乱咁改 嘅。唔系，因为你而家见到中共嘅手段就去到尽啊嘛，有权用尽，然之后就即系赶尽杀绝啊嘛。咁所以咧，你可以肯定咧，即系佢攞个过半议席嘅话，即刻就同你修改议事规则。咁所以喂，讲真，你如果讲斗争嚟讲，系有两个层次啦。第一就系话，你而家你 DQ 我哋呢啲人啊嘛。咁我咪同佢斗 DQ 囉。 係 咪咁所以咪有个即係长洲复核王咪就係同你即係 DQ 梁振英囉。 係。我仲 DQ 几 个。DQ 埋两蒋丽云囉。 好似话石禮谦因为佢嗰个嘅。 唔正。係。原本讲 administrative， 佢讲 administration 㗎嘛。 係啦係啦。 係咪咁蒋丽云点解啦，因为叻唔切喺度表忠喺度讲普通话。 变调唔得啦嘛。 係咪变调唔得嘛。咁你咪扑街囉。 咁佢啲声音错晒。咁咪错 啦。以为自己好正。其实又唔正系嘛，咁自己揾笨柒吓，咁 黄定光就黄定光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讲真，即系如果你话以最一个人咧，如果最 practical 嘅谂法咧，唉，就会谂啊，边有得打噶？喂，但系唔系啊，讲真，我觉得都系嗰句好紧要啊。喂，中共要向你宣战，而家系宣战毛啊，其实系中共要向你宣战，你不能不战呀。所以你喺任何层面。你都一定要备战，而且一定要出战，一定要作战。 即系备嘅预备个备啊，唔系逃避个备。 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你自决派呢几日以嚟咧，讲真，即系你战斗格都未有之余啊，即系你作战嘅准备都未有之余，仲要连环甩碌咧。喂，呢样嘢系好令人担心啊。 系 嘛？即系至于小丽咁样样，咁你连翻甩碌咁样样，咁。我只能够咁讲啦，佢难当大任囉，其实就。 嗯 係咪即係咁如果你话啲网友或者我哋自己有咁样叫做係积极监察都未尝唔係一件好事。咁啊你咁真郁闷佢一句说话都讲得啱嘅。嗰、那个叫就係戒慎恐惧㗎嘛。係咪係啦咁即係我觉得即係呢、這个都好紧要啦。好转头返嚟。 转头返嚟。